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79集。赵文斌其实还是有点小聪明的，他确定匹诺曹已经能看到唐默和傅文铎两个人的站位，这时候他再问匹诺曹这场赌约是否可笑，如果匹诺曹觉得很可笑，那就说明唐默和傅文铎没站在同一个格子里，他觉得唐默就是个笑话。可匹诺曹只说他说谎鼻子会变长，却没说他一定会回答赵文斌的问题。赵文斌被匹诺曹耍得团团转，他又气又急。五分钟后，黑塔提示玩家开始选牌，赵文斌气得满脸通红，他是在为唐默着急，也是在为自己着急。可时间一到，唐默刷的一声举起小阳伞，目光平视前方，都不用看一眼，塑料伞尖直接顶在了赵文斌的脖子上。唐默淡淡地说，过来，站到骑士格子里。赵文斌呼吸一滞，他很想骂这个冷血的偷渡客。赵文斌以为唐默是偷渡客，赵文斌明明是在为唐默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帮他赢得赌约，为什么唐默一点都不领情，反而任凭匹诺曹戏耍他？粉色小阳伞又逼近一分，压在赵文斌的脖子上。唐默说，站过去。赵文斌握紧手指，咬牙切齿地走到骑士牌的格子里停住。匹诺曹嘿嘿地笑着， 嘿嘿，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换个位置吗？ 刚说完，他右手握拳，故意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做出了一个一点都不可爱的卖萌姿势。 哎呀，我忘了，你必须站在骑士牌的格子里，要不然你们两个都无法出牌咯。 唐默直视前方，没看匹诺曹一眼。匹诺曹自讨没趣，慢慢也不再讽刺唐默。他双手一撑，从墙上跳了下来，拍拍手。轰隆隆，白色的墙一点点的升起，赵文斌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白墙，他甚至弯下腰，想要从墙下先看清对面的站位。当他看到傅文铎站在哪个格子里时，赵文斌如坠冰窖，身体僵住。他缓慢地站直了身体，像安慰自己一样说， 没关系，没关系，还有机会，接下来只要不选错，没关系，没关系。 白墙完全升起，只见唐默站在最右侧的格子里，傅文铎站在最左侧的格子里，两个人完全站成了一个对角线，就算是边也没有办法说他们站在同一个格子里。匹诺曹这时叉腰大笑，他一个瞬移跑到唐默的身边，期待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 你赌输了。 等了半天，匹诺曹没等到唐默懊恼绝望的神情，唐默仍旧一脸淡定，甚至转过头扫了他一眼。匹诺曹有点不满起来，他皱起眉头。 我说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 他赢了。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远处响起，匹诺曹刷的扭头看向傅文铎。 你说什么？他明明输了，你们两个没有站在同一个格子里。 唐默说，但我们也没有站在任何一个格子里。匹诺曹的身体僵住，在场的所有人除了唐默和傅文铎，哪怕是傅文铎的三个队友，也错愕地看向傅文铎脚下的位置。白色世界里，傅文铎站在两个格子中间的交界线上，唐默也站在两个格子的交界线上。选择骑士牌的不是赵文斌和唐默，从始至终 唐默就没有选择任何一张牌，只有赵文斌选择了骑士牌。对于黑塔来说，这属于唐默弃权选牌，赵文斌选择骑士牌，所以他们出的牌还是骑士牌，不影响最终结果。然而唐默和傅文铎都选择了不站在任何一个格子里。匹诺曹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精彩，谁也不知道一个木偶是怎样做出这么复杂丰富的表情的。他的眉毛一上一下的开始乱跳，眉毛跳完，鼻孔又一大一小的不断变化，最后他恼怒地吼道， 一点都不好玩。 匹诺曹想要看热闹，最后什么热闹都没看着，反而自己像个热闹。匹诺曹这个时候还想再看到这群人类自相残杀，他扭头看着傅文铎， 你不会守约吧？那可是国王的金币，国王的金币，你现在还占据优势，你很有可能赢了他。 傅文铎说，我会守约。 该死的，所以我最讨厌诚实的人类了。 在匹诺曹暴躁的背景音里，两支队伍这一局选择的卡牌缓缓滑行到空白区域的中央。只听咔嚓一声，唐默这一侧的银铁卡牌轰然破碎，一根银色的光线从卡牌破碎的地方射出，连接在了唐默的眉心。与此同时，傅文铎的那一侧银色光线连接到了年轻女人和白发老头的眉心。 原来是这样，唐默心道。 在黑塔洗牌后，因为唐默这侧有两个人三张牌，所以骑士牌和奴隶牌全部连接在唐默的身上，王后牌连接在了赵文斌的身上。唐默不知道黑塔是按照什么规则去选择让哪个玩家多连牌，或许是随机，或许有其他的筛选条件，但总之现在对面是三张牌四个人，他们出的那张牌连接在了两个人的身上。只见年轻女人和白发老头身上的光线不断闪烁，时明时暗，两人都紧张地等待光线最后的选择。一分钟后，白发老头身上的光线淡了下去，耀眼的白光连接在年轻女人的身上。女人咬了咬牙，再次走上决斗场。这一次他因为已经提前暴露了异能，他不给唐默反应的机会，刚走进决斗场就拔出手枪，直接一枪射过去。这发子弹被唐默侧身避过，当他刚刚避开子弹，年轻女人左手抬起挡在脸前，只露出自己的右眼。 Checkmate。 第二发子弹从银色枪口里呼啸而出，直直地射向唐默的前额。唐默快速地念出咒语，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子弹射到小阳伞上反射出去，然而只反射到了一半，子弹在空中转了个弯，再次飞向唐默的眉心。年轻女人又举起枪射出了第三发子弹。 Checkmate。 砰砰砰，一连四发子弹好像长了眼睛的飞虫，在空中划出一道道违背科学法则的弹道，不断地冲向唐默。唐默挥舞着小阳伞，动作极快地用伞身挡住每一颗子弹，子弹撞击在小阳伞上，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目不暇接，只有傅文铎双目凝缩，看着唐默一次次用强大的反应能力和身体素质躲避开四颗子弹的袭击。随着时间的流逝，四颗子弹的进攻速度越来越慢，年轻女人射出第四发子弹时已经是脸色苍白，好像突然老了几岁，现在她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根白发。眼见唐默应对四颗子弹完全绰绰有余，她咬紧牙齿颤抖着抬起枪。 Checkmate。 这一枪下去，女人的头发立即白了一半，却在她说完这句话的瞬间，唐默挥伞将四颗子弹全部击开。她一手撑地，她 抬头看向站在自己四米外的女人，女人仿佛意识到了什么，惊骇地转身想走，但是她的身体机能下降得太快，根本无法反应。四颗子弹被击飞后，再次转了个弯射向唐默。第五颗子弹直直地冲唐默飞来，当第五颗子弹被射出去后，所有的子弹的飞行速度又变慢了一些。唐默一脚蹬在地上，身体如箭飞跃出去，四颗子弹在他的身后不断的追逐。唐默嗖的一声跑向年轻女人，他的身后那四颗子弹越追越近。唐默收起小阳伞，瞳孔放大到了极致，在恐怖的动态视力和身体反应的加持下，挥舞小阳伞向前刺去。 打， 一个细小的声音谁也没有注意，唯有傅文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唐默用伞尖将第五发射向自己的子弹劈成两半。当唐默的伞尖抵在年轻女人的喉咙上时，四颗子弹和两颗被劈成一半的子弹齐齐追上了他，直指唐默的头颅，但他的伞尖已经先一步顶在了女人的喉咙上，所有子弹全部停住。年轻女人张大嘴惊恐地看着唐默，似乎连呼吸都忘了，脸色发白。铮的一声，子弹落地，发出清脆的声音。唐默没有收伞，他冷冷地说，认输吧。年轻女人的头发几乎全白，她颤抖着说， 我认输。 巨大的黑洞在女人的脚下出现，她尖叫着坠落下去，消失在了白色空间里。唐默收回伞，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看到有人被淘汰，匹诺曹无聊的脸上总算出现了一点兴趣，他拍拍手。白色的墙从空中缓缓坠落，傅文铎高声道， 下一局我出大臣牌。 唐默转头看向他，慢慢勾起唇角， 好。 匹诺曹被这种无趣的游戏气得两眼冒火。五分钟后， 叮咚，第四局玩家出牌。 咔嚓一声，傅文铎面前的银铁卡牌破碎，他果然出了大臣牌。代表王后牌的唐默站了出来，对面的中年妇女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唐默刚打开小阳伞，这妇女竟然直接说， 我认输，我认输，别杀我，不要杀我。 唐默微怔，这位中年妇女竟然是把唐默当成了一个偷渡客了。黑洞在中年妇女的脚下出现，唐默收起伞，声音很轻，抱歉。至此四局结束，唐默这方还剩下他和赵文斌，傅文铎那边也只剩下他和白发老头，两边各自剩下两张牌，国王牌和奴隶牌，以及王后牌和奴隶牌。白墙轻轻落下，唐默和傅文铎隔墙而战。唐默说，下一场按照地底人王国的规矩来。傅文铎笑道，好。匹诺曹已经无聊到捡起被自己摔烂的收音机，一点点地把它组装回去。听了唐默和傅文铎的话，匹诺曹嘀咕了一句， 哼，早知道不来干这种没趣的事了。 接着低下头继续摆弄自己的破烂收音机。白墙落下，赵文斌整个人松了口气，第一次觉得死里逃生。虽然他一直被唐默压迫，但到这个时候眼看可以安全离开副本，他已经不敢再奢求什么国王的金币，再好的奖励没有命根本使用不到。只要接下来双方再一起出奴隶牌，最后一起出国王王后牌， 国王和王后就可以手牵手结束这场荒诞残忍的游戏。赵文斌走到唐默的身边说， 谢谢。 还是谢谢。如果没有唐默，他恐怕早就在那个黑衣男人的手里死了100次了。哪怕唐默是个手段强硬的偷渡客，到最后了，游戏快结束了，赵文斌还是心甘情愿地说了一句谢谢。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